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icked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转，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访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和啊？ 冇错。 好，我就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我啱啱迟咗个 20年啦。 我就1995， 今日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系 咸湿中华英雄啊？ 唔系，有呢本嘢嘅咩？ 飛機之作 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 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繪本好仔細，但係有啲人繪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個？ 仲有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啊，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就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 大家好，我是夏萨特，你而家听紧系 www.wacker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好，咁我哋继续就讲一讲几个 topic 啊，几样嘢啊，一个 topic 几样嘢。第一样嘢就系苹果促销俾即系嘅死亡俾我哋嘅启示啊。咁我哋知道我虽然我节目叫做今日讲古仔啦，但系我哋系有内涵噶嘛。 系啊。 咁我哋每个古仔背后都有好多人生嘅启示喺度噶嘛。 系啊。 咁啊，苹果促销对于我嚟讲咧，佢个死亡因素得一个嘅啫。即系好多人都话系啊，黎智英就啊。掉咁多錢出嚟，又唔諗下個市場，又唔諗下當時互聯網個興起。咁但係蘋果促銷其中嗰陣時個賣點就唔係互聯網落貨嘅，係電話嘅。 係啊， 咁第二樣嘢就係阿黎智英搞蘋果日報，都話到俾我哋聽，佢最叻嘅一樣嘢就係蝕大頭，賺個大尾嘅。開頭嘅時候咧，佢又唔會同你咪咪摸摸嘅，一定係一嚿大嚿錢出嚟咧，嚇到你措手不及。跟住佢開頭就蝕錢，跟住佢就會賺翻噶啦。如果變成一個嘅 market practice 嘅話咧，佢就會賺翻。即係如果你諗下，當年蘋果促銷唔死，到而家可能我同你都仲喺上網買緊嘢。惠康同百佳可能冇而家咁霸權噶啦。咁、但係當然蘋果到最後就釘咗啦。死因我覺得只係一個，就係佢係黎智英。你知道黎智英個天敵係邊個啦？就係東方，就係東方。咁啊，總之東方會見到蘋果黎智英做嘅嘢唔關報業事咧，佢都嚼噶嘛。咁嗰陣時蘋果嗱，對於譬如你爹哋媽咪嚟講啊的嚇，佢唔會喺蘋果促銷買嘢嘅其中一個因素就係話佢摸唔到嗰樣嘢。係嚇。你喺个网上面见到，同你喺超级市场摸到系完全两回事嚟嘅。 冇错， 系咪吓？咁嗰阵时亦都系我谂系有，唔知系咪东方啦吓。你知东方其实都好霸权噶，大佬。 冇错， 都好劲噶， 唔 得罪得噶，所以我唔会喺个节目里面讲东方噶。 嗯， 即系你如果有，即系你哋唔好喺 Facebook 嗰度叫我讲霞姐嗰啲嘢，大佬。唔讲得噶， 系啊， 因为霞姐嗰单嘢亦都系即系好。留翻台长神秘之嘢讲啦，好神秘嘅呢单嘢吓，咁、就即系当然东方一定会搵位嚼佢、或者系其他嘅百佳啊、惠康啊都会搵位嚼佢、绝对唔奇嘅。嚼佢嘅就系一样嘢啦，就系、话你促销嘅货物嗰个质素嘅问题啦，个质素嘅问题啦。大家打电话问你攞好 OK， 你一个钟头之后可以送货俾我。但系我睇唔到，我摸唔到，你敲门叮当，我俾钱拎咗嗰件嘢先至会睇到，我就会绝对怀疑嗰个质素问题。你有冇水货？你有冇假货呢？ 同埋香港人有个好得意嘅习惯，我谂大家去超级市场都会知道， 無論前面嗰罐午餐肉同後面嗰罐午餐肉點樣計落去都係一樣冇耗損嘅情況之下，大家都會揀後面嗰罐午餐肉。 係啦，你會覺得前面嗰間前面嗰罐俾人摸過嘛？ 係啦， 同你溝女一樣嘅啫， 真係好搞嘅。 前面嗰個一定唔會俾人溝嘅，因為俾人摸過曬，咁係一樣㗎啦。咁啊，即係所以嗰陣時咧，即係蘋果促銷賣水貨、賣假貨啊，咁啊好致命嘅。最致命嗰樣嘢咧，就係一隻紅酒，好似係叫武當，武當唔知一九幾一年嗰啲啦。 哇！ 你問 Kelvin 㗎啦。 哇！ 咁就俾人話係假酒。 嗯。 跟住我唔記得百佳淨惠康邊間咧就出廣告就話咧唔緊要㗎，你喺蘋果促銷裏面咧買咗呢隻咁嘅假酒咧，你拎嚟我哋超級市場換翻支真嘅俾你，抽水啦， 係啦， 抽水啦。咁但係嗰陣時蘋果賣假酒呢樣嘢咧，係對佢一個好致命一擊。 嗯， 跟住就話喂，酒你都假，你乜都假噶啦。就算你唔假，嗰啲咪水貨咯。嗯、水貨梗係冇好噶啦，咁樣咁樣。咁跟住就哇散曬。 散同埋 公司。 O K， 同埋我有另外一個即係除咗依個 point 之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發得太大啊！即係大家都記得當年嘅蘋果促銷咧，佔蘋果日報咧。O K， 嗱，如果逢星期五揭開就係 O K 啦。around 大約係 A 版嘅東方嘅話，你會去到四十幾版嘅，其中一定有八頁至到去十六頁開嘅版子係咩咧？係百佳或者惠康嘅廣告啦 ，OK。但係你見蘋果係咩呢？蘋果促銷係有搭細嘅，即係所謂嘅半版報紙係咩咧？ 呢樣嘢嘅嚟。 係啦，跟住然之後佢開到點咧？佢 at least 開係十六甚至廿四版嘅，咁嗰份嘢咧就全部都係蘋果促銷嘅貨。 係啦， 除咗你話基本上你超級市場買到嘅嘢之外咧，仲有啲咩咧 ？OK， 仲有嘅係一啲可能電器家電用品啦、燙衫板啦、櫃啦。 引申到就而家嘅 DSC 咯， 係啦 ，DSC 咯，就係、是、嗰個模式。不過 DSC 就係話我係行先嘅咧，就係、是、嗰個 shop 係 啦。 行后呢先至係促销嘅嘢。 佢贪心啊，贪心係一次过想咩呢，打冧埋实惠再加埋 IKEA 嗰个模式，一次过打冧晒嘅苹果促销系想。 咁当然啱讲就黎智英一开波呢就一定要杀对措手不及嘅。 嗯。 佢苹果日报出嘅时候都系咁样，一周刊出嘅时候都系咁样。 冇错。 喺嗰个定位上面啊，你系諗都諗唔到，佢就好大嚿钱呢杀入去嘅。等你自己乱嘅。咁当然佢嘅今次嘅对手实在太大啦。第一个就係惠康同埋百佳，係一个好强嘅对手，背景亦都非常之雄厚。 嗯、 第二个对手就係东方日报啦，即係东方啦。我即係当然唔会话去针对住佢啦。咁但始终係一个竞争对手嘛。 嗯、 市场就係咁㗎啦，竞争对手我梗係针对你㗎啦，唔通同你拍住相咩，傻嘅咩。第三个对手黎智英，第三个对手梗係共产党啦。嗰陣时仲有条大行鬼妹索㗎。嘅 analyst 同我講蘋果促銷，哇！蘋果促銷好勁㗎，你諗下呢個模式搞掂咗之後咧，哇！真係大到不得了，即係我都信呢個模式會搞得掂嘅話，會大到不得了。但我真係斷言佢真係搞唔掂嘅。 佢當咗佢， 因為佢其中一個 valuation， 佢幫佢計個蘋果促銷嘅 valuation 咧係擺大陸啊。跟住我話，你知唔知黎智英係咩人啊？佢點可能會將個蘋果促銷擺大陸嗰度做咧，姐姐？佐丹奴都唔得啦，嗰陣時佐丹奴都要賣啦，係咪？咁你即係你要知道啲鬼佬研究員咧，即係霎下霎下都唔知啲，你揾阿索羅 B 傾下啲嗰啲政治上邊啲嗰啲嘢得㗎。 唔係咁好難嘅，好難講嘅。喺二千年之前嘅時候，大多數嘅鬼佬都覺得大陸係一個好大 market， 好易入去嘅。 但你要知道背後嗰人係黎智英，嗰個人係冇得入大陸㗎嘛啲生意。 無論 Morgan Stanley 都曾經幻想過自己係可以入去大陸，冇得大輪嘅。 咪係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蘋果促銷係一個。是一个香港那个超级市场的一个未是转捩点、但是一个很好的 talking point， 就是他的死因、即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读 MBA 的一个教材来的。 但你觉得转捩点是什么 呢？哪样啊？ 即是整个 supermarket 的市场。 84年是一个转捩点，84年绝对一个转捩点。第二个转捩点刚刚讲了，就是刚才阿迪你牵了、就是年轻人消费。年轻人消费。基本上即係譬如你話2000年科網股爆，跟住呢個嘅2003年沙士，又係四年一樣啦，又係個四字，年份有個四字。 去到2004年呢，基本上香港的消费市场呢，经过 SARS 的游轮之后呢，跟基本上是有改变的。 是。 嗱，啲師奶阿嬸仍然係師奶阿嬸，話、你冇得叫佢去走去第二間超級市場嘅， 冇錯。 嚇、佢隔離街嗰間就係隔離街嗰間，樓下嗰間就係樓下嗰間，佢冇得變嘅呢樣嘢。你揾你拿槍指佢都唔會變。但係對於年青人經過兩個劫嘅洗禮之後咧，佢哋嗰個消費模式係改變咗。 嗯， 即係譬如阿的頭先嚟講，你入去想買嘢，你都唔會去超級市場啦。 嗯， 應該去超級市場買嘅嘢，你都交俾你阿媽去買啦。 嗯， 係咪？唔应该去超级市场嘅嘢，你好明白，你要知道，譬如红酒， 系啦， 有咗好多红酒嘅专门啦， 系啦， 系咪？一啲譬如日本嘅嘢， 冇错啦， 韩国特色嘅嘢、你会去譬如 Lock On 嗰度买啦，你会去 City Super 嗰度同人斗贵啦， 系啦， 系咪？嗱，呢啲年青人咧，或者去到30岁至到40岁中间呢啲断层咧，就会走出咗个传统超级市场嘅， 嗯。 系咪嗱？呢个启示啊，今日嘅启示第一个、啊，因为喺1984年嘅时候，嗰、那个第一次嘅超市嗰个减价战，两大超市嘅减价战里边咧，系冇一样嘢走咗出嚟嘅，就系、啲冷门货物。 嗯， 即系譬如惠康同百佳打紧个维他奶， 嗯， 打紧个维他奶、打到你死我活啦。譬如咁讲，维他奶打到你死我活，你一蚊我五毫，你五毫我三毫，咁样打到你死我活。如果呢件咁嘅事情摆喺今时今日嘅香港市场， 嗯、 当然两间超级市场都唔会因为咁样打死， 嗯、 但系必然就会冒咗一间唔知乜嘢走出嚟，就专做维他奶类似嘅嘢。 系啦， 譬如日本豆奶开一间我贵啲嘅。嗱，你哋 cheap 嘢，因为嗰个系维他奶，系 cheap 嘢嚟嘅。 嗯， 佢哋卖到咁平就系 cheap 嘢。你唔想饮 cheap 嘢咧，我嗱僆仔专做僆仔或者系中产生意啦。你唔想饮维他奶喺学谷喺条街度拎住维他奶，俾人话你 cheap 咧、我哋有只日本进口豆奶5蚊。 系啦。 咁你佢喺个 image 上面或者你自己本身个 consumer behavior 里边，反为呢啲 niche market 会爆咗出嚟嘅。 嗯。 会赢的喎、 哦， 系咪啊？咁所以就1984年嗰阵时候，我哋要睇翻转头就系话，两间超市嗰个嘅割喉式减价可以推死晒啲细嘅，就系因为当时嗰个 consumer behavior 仍然系以师奶阿，我唔系想得罪啲师奶阿婶，就师奶阿婶确实系一种消费模式嚟嘅， 系啦， 以种师奶阿婶嘅消费模式系1984年占一个超级主导， 嗯， 吓、啊，咁所以佢净系会见到维他奶减价，阿仔你帮我排队、 嗯， 哇，可乐减价，阿的你同我系你同我里边排一打翻嚟，排唔到你冇翻嚟食饭，咁而家就唔同咗啦，你减价，阿的你会话，哇，可乐减价 cheap 嘢嚟噶嘛， 系啦， 吓、啊，我要饮啲有气嘅有酒精嘅汽水， 系 20蚊罐高级嘢，呢个 market 喺呢2004年 SARS 打后至到今时今日咧，系明显地大咗嘅、 嗯， 所以你见到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嘅超级市场走出嚟，啱讲 Lock On 啦、City Super 啦，呢一扎就系好 typical 嘅例子啦。卖又卖得特别贵嘅人，但系里边嘅人流系唔少嘅。 嗱，我可以讲下我自己嘅，SARS 过后应该咁样讲 ，SARS 之前开始咧，我已经好兴一样嘢嘅就系咩咧？我会去 Sogo 最底嗰层 ，OK， 系啦，有一啲啦， 系啦，即系你会见到，因为 OK 日本货嘅关系啦，好多时都 系啦， 你仍然好难得地揾到真系一啲日本进口嘅食物 ，whatever 提子啦，嗰阵 chocolate 又好，糖又好，甚至一啲生果都好，系真系会买嘅 ，OK， 咁然之后去到咩呢？嘢飲飲品好簡單啫，真係唔會無端端哦，走去買罐可樂飲嘅，寧願買咩 ？OK， 喺落到去whatever 又係啦 ，Sogo 咁計啦，買可能買樽類似嗰啲茶咁計 ，OK， 波子汽水 係啦，11-12蚊支啊，唔介意，甚至嗰啲橙汁 ，OK 係日本嘅，大家都知道嘅時候嘅話，咁啊飲啦 ，OK， 咁啊會咁嘅，但係咧，正如耀尊所講嘅就係話。去過完沙士之後呢，慢慢其實係去到2005-2006年呢 ,ok, 連我爸媽都改變咗一個好得意嘅習慣，就係咩呢 ?ok, 日常家庭用品洗潔精啊、廁紙啊、滴露呢啲冇得講，就會去返傳統嘅百貨即係 supermarket, 咁去買 ,ok, 去到一啲食品，甚至去到即係關乎於食嘅概念，甚至藥嘅概念咧，就應該去到咩咧 ？OK， 我屋企附近因為冇計啦，要落到太古城先有 Justco 啦，成個港島區，咁啊焗住就去銅鑼灣啦，一係就 Sogo， 一系就 CTO Super， 已经去到一个咁嘅地步啦。OK， 咁而咧套用翻去呢个情呢一刻呢个情况咧，就系咧头先第一节耀尊都提到嘅。OK， 有 international 呢个概念咧，百佳嘅 international 都好咧，你发觉入到去嘅时候咧，你冇嗰种感觉嘅。 嗯， 嗱，我唔知耀尊点睇。 啱嘅，嗱，你再谂一谂，你用我俾十秒钟嘅时间谂。 嗯， 寿司 系啦 ，international 有， 嗯 ，Jusco 有， 嗯， 崇江路有， 系啦。 你会买边只啊？ 一定系崇江， 就系咯。 嗱， 你崇江唔近，你咪 Jusco 咯。 系啦， 吓，再唔近嘅 City Super 咯。 系啦， 你几时会走到去百佳嚟买寿司咧？ 系啊， 但可以话俾你听，百佳可能话俾你听，我啲寿司真系好好食噶。但你会唔会咧？ 系啦， 就系咁样啦。 嗱，好得意嘅呢样嘢系，即系你唔会 OK。我谂而家 Jusco 都少咗啦，就系、是、以前会好少少，就系话 OK， 佢一件件嘅包装咁计，你会真系会去买嘅。我僆仔读书时期去到中学都会买，但系你而家哦，我宁愿真系贵啲，可能50几蚊 pack 诸如此类，我就会落咗去 Sogo 买。就算 OK， 你见到百佳嗰盒差唔多样20几蚊 pack， 你唔会买嘅，你个感觉诶， 切啲 得唔得噶？你有个怀疑性喺度嘅，系啦。 呢、這个 consumer behaviour 呢十年嘅改变就系呢样嘢啦，就系、是、迪你呢一类人嘅改变咯。 嗯， 吓、啊、咁如果你1984年嘅时候有同样有寿司买嘅， 嗯， 咁你同阿妈讲，喂，Jusco 嗰啲50蚊、哦嗯，你阿妈话，喂，嗰边减价战啊，大佬5蚊啊，咁样，你食嗰啲死啦，衰仔，咁啊 pat 汤你出街，咁但系而家今时今日你唔会噶啦嘛， 系、 因为你会。打阿妈噶嘛，你会杀 而米啊！我话俾你听，要转去到即系我屋企咧 ，OK， 已经去到极地步，就系话好少会喺百佳或者惠康度买米啊。去到一个地步系咩？搵啲日本嘅米，再沟翻一啲外国嘅红醋米咧去煮嚟食啊！ 仲系叫做小众啊？ 系啊，仲系小众啊！ 系， 但系你谂下，即系我屋企嗰两个老人家嘅通 OK， 佢哋退休咗10几年都系咁讲，即系已经系差唔多去到足不出户啦。但佢都有可以扭到一个咁嘅改变嘅。 嗱，呢啲都系一个小众，但系小众到最后或者会变成一个。大众嘅改变， 所以我就系话提一提，点解放眼翻落去嗱，小众嘅原因就系喺佢哋嗰个年龄层上系一个小众，但系慢慢地就系随住人口嗰个进化嘅，即系老化嘅情况，佢哋会唔喺度噶嘛？呢、這个 market 到我哋去接受噶嘛？我哋去到我哋呢一代系慢慢接受到嘅时候，就往后个 market 你谂下可能会慢慢大咗咯。 嗱，啱讲啦，即系嗱，而家你用米嚟讲咧。即係譬如日本珍珠米都仲係一個小眾嘅市場，一個小眾嘅市場。咁但係呢個小眾市場會唔會變成一個消費模式嘅改變，變成一個大眾市嘅市場咧？係有機會嘅、哦。 嗯， 你睇翻紅酒就係一個好 typical 嘅例子啦、嗯。以往你都可以話百佳，譬如 international 嗰邊或者啲百佳仲有一個名我唔記得咗，惠康都有一個名嘅，我 marketplace。marketplace 都系有一个 corner 系卖呢个嘅红酒嘅， 嗯， 吓、啊、咁如果你讲你摆喺10年8年前，大家觉得 modern enough OK 噶啦， 嗯， 吓、啊、红酒咪红酒咯，百佳买惠康买都一样噶啦， 嗯， 系咪？咁但系到咗今时今日，嗰阵时就系而家嘅日本珍珠米嘅小众市场啦， 嗯， 红酒都系小众市场啫 ，OK 啦。百佳惠康买都系红酒啊，系咪？嗰、嗯、阵时侧边都仲未有嗰啲咩其他卖红酒嘅地方。啊、即係街裏面 搵 唔到其他專門賣紅酒嘅地方比較少啦、嗯、十幾年前。咁、 嗯、 但係而家紅酒變咗一個大眾化市場喎、 哦。嗯、 啊。你會唔會去百佳惠康買紅酒啊？你唔 會。 因為你發覺你旁邊都有好多賣紅酒嘅地方。 嗯。 雖然嗰支紅酒係同一樣嘢、 嗯、 同一個牌子同一個年份。但係如果支紅酒你打咗個百佳 label 喺度嘅話呢。 係啦。 Kelvin 都唔飲啦。就係咁樣囉、 嗯。 就係咁樣㗎啦。即係嗰個即系唔好以为超市霸权系打唔甩，其实系打得甩嘅。咁、 嗯、 但系当然而家都仲有个超市霸权，就系话佢见到某部分产品流咗出街，或者有其他喺街里边有啲专门嘅代替品代替到，佢咪做第二样嘢咯。 嗯， 佢咪做第二样嘢咯。嗰、嗯、样嘢又俾人 replace 咗，咪第三样嘢咯。 系、 嗯，依、這个就系嗰个垄断嘅根源。 但几。即係我覺得都見到百佳同惠康有啲貨品，你會發覺咧喺度係好阻訂，應該咁講。其實對於佢哋嚟講都幾嘥錢嘅樣嘢。我簡單頭先要轉提到牛奶啦 ，OK。不 海道 3.5 牛奶呢個 product 呢，其實從來就會喺日本百貨公司度嘅超級市場先會搵到嘅。OK， 理解係搵到啦，但係你會發覺係咩，就係、是、其實冇乜人呢會去買嗰盒嘢嘅，大家都會揀返 Dairy Farm 算啊 ,OK, 或者維記咁樣去。但你去返套用返落去可能 Sogo Whatever 甚至 City Super 咁計呢，就會好多人去攞啦嗰個 product。咁、啊、你諗收成嘅就係、是、哇，其實佢哋咁樣打落去 ,OK, 有啲錢呢一刻都焗住要去燒囉。 係㗎，呢樣嘢啱㗎。嗯咁啊，所以就唔好諗住百佳惠康係牢不可破嘅東西。 嗯， 其實某程度上係可以打遊擊嘅打死佢，因為咧啟示一都仲未講到個啟示一啦。 係啊， 你話而家咧，因為嗱點解今日會開呢個 supermarket 嘅題目咧？即係前即係尋日有消息就係話惠康會同埋呢個嘅四周去嚼亞信屋啊嘛。 嗯， 因為亞信屋就係因為 yen 貶值，佢買到啲日本平價零食翻嚟。 嗯， 咁啊打惠康、打百佳，而家惠康就出手。就话我火拍四周，嚼佢。咁、所以你从呢件事里面呢，即係从今日嘅节目里面呢，大家度一度亚信屋究竟会喺呢件呢、這个情况里面输定赢啦。亚信屋嘅优点就係话佢真係里面嗰啲真係日本韩国嘢。 係。 咁、而惠康拍四周，四周咪又係大陆嘢， 係 香港嘢咋嘛，香港嘅四周、不过大陆做啫。咁你基本上就同一個 category 嘅嘢，零食，但係一個真係對於阿迪你嚟講係特別好食嘅日本嘢，打你用一個對於新移民嚟講特別有親切感嘅大陸嘢，邊樣嘢打邊個，邊個會贏呢？亞信屋未必會輸嘅，亞信屋未必會輸，但亞信屋一定會輸一樣嘢，就係佢嗰個 shop 嘅問題啦、因為你冇辦法，你都要行入去商場裏面開， 係啦， 啲商場。嗰間嗰兩間超級市場 friend 嚟嘅，淨係租都整死你，係咪？或者唔租俾你添啦？嚇、喂，我側邊有間超級市場喎，你諗住喺側邊，你嗰度有間開間亞信屋，你可以開隔離啦，角頭咁樣嚇，咁啊，所以亞信屋係有呢個咁嘅有咁嘅麻煩。 啊，買個廣告先，其實應該 Kelvin 啱啱禮拜三嗰集應該出咗，就係佢哋六共聚會咧，上個禮拜咧，就係亞信屋咧買咗扎酒，咁啊，其中有支酒咧，西班牙嘢嚟嘅，咁啊 Kelvin 話唔知零售價係50蚊啦，咁啊 call 咗出嚟飲，喂 OK 正喎 OK 㗎，係 啊 OK 㗎， 即係其實。今日要專講啦，亞信屋我自己都有留意到，其實我自己睇法係亞信屋其實係有得做下嘅，呢檔嘢 佢要搞掂嗰個 shop 嘅問題咯， 好想同好想 Rick 同你傾下偈， 即係佢會死嘅原因就係、是、第一樣嘢就係會唔會有人中傷佢啦，即係好似當年蘋果速遞咁樣，即係話賣假貨啊、碎貨啊、流嘢啊咁樣啦。已經有㗎喇，其實亞信屋開頭冒出嚟嘅時候都已經有人敢搶過，但係都企得住。而家即係可能係租金嘅問題啦、租金問題啦，即係因為即係對於一個譬如大型嘅商場，譬如領匯嗰啲其實咪又係富豪自己有，係咪、咁佢都會計㗎嘛，喂我呢層已經有間超級市場㗎喇喎，你整間亞信屋啊？ 唔係啩 亞信屋又唔做得大嘅，你知㗎啦，佢間鋪頭唔會大得去邊㗎嘛。細細間啊，喂，嗰個細細檔我諗住擺報紙檔㗎喎、 唔 租俾你㗎喎、你嗰間啊街口轉角垃圾房旁邊咁嚟租俾你，咁所以佢係個租金嘅問題同埋地點嘅問題囉、因為即係你知道亞信屋開頭行出嚟嘅時候贏呢，除咗贏個 yen 貶值之外係贏班學生哥嘛， 係 學生哥行過即係就腳嘅啫，你知學生人有幾位懶㗎啦、就腳，咁如果你嗰啲鋪唔就腳嘅話，你又見到惠康有啲嘩普平嘅四周紫菜喎咁樣，咁你或者又可以俾人盜咗一班人走入去㗎喎，咁所以亞信屋我覺得贏嘅機會係有嘅，但係會好難捱囉、即係開頭嘅時候好難捱，你要捱到去即係譬如你好似有啲日本 backup 嘅日本財團 backup 嘅，即係譬如你話即係譬如 lock on 啊、甚至乎你 city super 啊，即係真係有啲財團 backup 嘅，你可以同佢燒住錢先嘅，咁就唔同咁玩法啦。lock on 都唔易做㗎開頭嘅時候，但係做下做下變咗一個潮流特色，佢裏面都有啲薯片賣嘅，全部日本嚟嘅，外國嚟嘅，做咗潮流特色，啲薯片廿幾三十蚊啊，啲人行過啊，有衫買，有公仔買，幾得意喎，整包薯片嗒下先，咁佢就做呢樣嘢嘅。Jusco 當年都係做呢樣嘢，咁亞信屋只要係企得穩，但係好難企嘅， 係， 但係我相信好難捱。咁所以咁今日終於做到咗最後第一個啟示，就係、是、第一個啟示一就係話咧。 而家兩間小級市場係唔會再有大規模減價戰。 嗯， 佢只係會零星減價戰，即係話，誒，我啲廁紙平過你，廁紙嘅啫， 我啲公仔麵平過你， 我啲公仔麵平過你，大家係啄下啄下啫。因為好簡單嘅例子啦，1984年啱講過。當時佢成功就因為冇其他人會走咗去打佢個 niche market， 咁但今時今日絕對會有，所以佢哋唔會打。第二樣嘢就係國之雖大，好戰必亡，你下下都要，而家我哋 Gopoli 寡頭壟斷 ，where we have comfortable 嘅對你講，如果百佳真係要踢走惠康，或者惠康要踢走百佳，得翻佢嘅話咧，呢、這個過程實在太辛苦啦， 痛苦 太困難啦、你打咁多場仗咧，到最後咧，可能華潤贏咗都唔定嘅，即係愚人得利都唔定嘅，呢、這個就係啟示一。咁啟示二咧就係啱講啦，就係、話如果有一啲嘅市場嘅大戰嘅時候咧，往往咧就係所謂嘅，即係成日都講嘅，國內成日講南海策略嘅出現啦。 咩嚟㗎？ 南海策略就係話喺一個市場固有嘅市場裏面，大家爭到頭崩額裂，冇位爭㗎啦。但你都要轉門子去爭呢個市場嘅時候咧，大家都會死埋一堆。 Okay. 反為有啲嘢冇人爭，或者你未諗到可以爭嘅話咧，呢、這個就叫南海。南海，你翻去大陸深圳書城買啲南海策略嘅書啦，成個書架嘅多到不得了噶。 Okay. 啊，咁呢樣嘢又引申第二樣嘢咯，第二個故仔噶咯。嚇、超級市場講完噶咯。 係。 嚇、咁啊，去到2014年咧，可能有即係每逢四有一個事件發生啦。去到2014年，可能有啲嘢發生啦，超市咁啊，嗰陣時先至算啦。咁而家講第二個故仔咧，就講啲南海策略啦，又係關於零售品，但唔係超級市場，就係講豬肉。 Okay. 大陸豬肉，其實唔係就唔係淨係講大陸豬肉嘅，講兩間公司宇潤，同埋商會 ，OK 嚇、因為都差唔多完啦，所以都唔會講太耐啦。如果呢兩間公司要講咧，就可以講好耐嘅。 係啦， 嚇、商會係中國嘅一間好傳奇嘅肉食公司，喺1980幾年嘅時候基本上執咗粒噶啦，嚇、即係嗰陣時1980幾嗱豬就嗱你要嗱阿的你首先分清楚豬肉咁樣為例啦，有幾種唔同嘅 market 嘅。一種就是高温肉，即係譬如你火腿啊、腸仔嗰啲高温肉，即係已經係煮熟咗嘅，其實你可以就咁 拍落 去食噶啦，係啦，午餐肉啊嗰啲啦嚇。第二樣嘢就係冷肉，即係譬如你喺超級市場買到一包包豬扒， 係啦， 咁啊雪凍咗， 冰咗嘅 冰鮮肉啦，係。第三樣嘢咧就真係新鮮豬啦，嚇、就係真係一隻豬連皮隔肉咁樣劏出嚟放曬血，你喺街市買到嘅新鮮豬。咁商會嗰陣時咧。嗰、那個1980幾年嗰陣時個 market condition 就係好簡單，中國嗰個製成豬製成嘅肉品咧，佔咗嗰個市場咧係1% 嘅啫。大家嗰陣時你都可以諗到啦，八幾年嗰陣時候你食豬梗係生勾勾嗰啲豬㗎嘛， 劏㗎啦， 係啊嗰啲。咁大陸嗰陣時係1% 嘅啫，即係午餐肉又好，計埋啲火腿啊、腸仔都1%。咁如果你比較西方國家或者比較當時嘅香港咧，差唔多係30% 嘅。你美國、歐洲咧更加高啦，50-60% 嘅啦。佢哋點去食喺街市度買嚿生豬肉啊？ 咪咯， 煲湯啊，一定食豬，一定係豬柳啊。豬柳啊，嗰 豬扒啊，豬手啊， 系啦，一定系嗰啲噶啦，腸仔咧，尤其是德國腸仔啦，系咪啊？火腿啊，嗰啲煙肉啊，嗰啲咁嘅嘢啊，咁啊嗰陣時就中國得1%，但系商會咧係做呢一樣嘢咧做唔掂嘅，執笠嘅，差唔多係要執笠。咁但係國家要提翻佢出嚟嚇，咁啊跟住就擺咗個新嘅管理層落去啦。咁啊佢就話喺可能我諗阿公俾錢啦。就喺日本啊、法國啊、瑞士啊，就整咗好多條嘅火腿腸嘅生產線。 OK， 又咁好彩，俾佢搞得掂嘅火腿腸。搞得掂嘅火腿腸就企穩咗喺度。咁啊，跟住商會之後就有好多嘅，譬如春刀啊嗰啲咁嘅牌子就走出嚟啦。嗱，依個時候宇潤未出嚟㗎嚇，宇潤未出嚟。咁啊，爭個嗰啲啱講咩熱腸啊，唔係。熟咗嗰啲肉啦，系 吓高温 高温肉，高温肉个市场嘅，咁啊大家斗争，哇！你做咗第一条肉，第一条肠，我做第一嚿火腿，你做咗第一嚿火腿，我扑你个街，我整第一嚿猪柳， 系啦， 咁啊大家争个第一，咁但你始终猪制成品，即系呢啲咁嘅高温嘢，个第一得几样嘢嘅啫， 系咯， 争都冇得争，就斗平咯，就斗平啦，平咧就系话，譬如100克嘅火腿里边咧，由一蚊。我平到9毫子，你9毫子，我8毫子，你8毫，我7毫，而呢个价格嘅分别喺边度呢？就系肠同埋面粉嘅比例啦。 哦， OK， 條腸一樣咁大碌，我賣得多嗱嗰陣時基本上已經係去到咧一條腸 係 嗰個肉嘅成分係15% 嘅，但係佢就由原本係1蚊賣毫半子咯， 嗯， 但係15% 嘅肉嚇，咁嗰陣時你喺北京，譬如係麵粉。其实是面粉咁所以嗰阵时北京嗰阵人都话啦，我买呢条肠其实食紧面粉嘅啫，吓里边系冇肉嘅。嗱咁第一样嘢就出嚟啦，就系嗰阵时个价格个启示一就系话咧，喺一个冇乜老根嘅市场里边咧，大家就喺个价格里边咧减，喺度减，净系识一角头，而个角头里边咧就喺个质素里边一路降低，吓直至到有啲人走咗出嚟咧，有啲新嘅谂头啦。其实呢样嘢喺国内永远啱嘅，呢个古仔我可以拍落去好多个行业里面，就係突然之间商会又走返出嚟啦，发觉就係话我你其他嗰啲集团譬如係啱讲嘅长春啊嗰啲咁样同我争，我唔係办法，你已经去到毫半子啦， 嗯， 我再同你搞嘅话嗰条真係面粉肠嚟㗎啦，顶你即係肉都冇粒㗎啦，咁唔係办法，嗰陣时商会就调返转头就做 100% 嘅肉嘅肠，叫做商会黄中黄。 O、okay. K， 正如头先我哋讲超级市场嘅情况一模一样， 嗯， 就系话点解会有一啲嘅，譬如专门日本嘅嘢出嚟，你话譬如你话你啲牛奶咩北海道牛奶，嗯，或者系啲高价红酒，人哋减价嘅时候，点解我系夹个头出嚟做高价嘢呢，嗯，因为我要 high， 我要高级，我要话俾你听，减价嘅就一定系冇好，平嘢一定冇好，我企得出嚟买好嘢嘅话咧，一定系好嘢。卖贵嘢就一定系好嘢，一定会有人走出嚟。嗰阵时商会亦都系玩咗呢一招，就系商会黄中黄， 嗯， 啊，做贵价肠，质素好，就质素唔知好唔好啦。总之系贵价啦吓， 系， 所以贵价就俾人感觉质素好啦，会好简单嘅啫，吓，咁跟住大家就调翻转头啦。喂，唔系，商会黄中黄得，啊，吓，啲平嘢冇人要啊，而家就个个又走翻去做贵价嘢啦， 嗯， 吓，啊，我啲肠又沟咗啲唔知咩猪，吓，啊，我啲肠里边又唔知整啲唔知乜，即系。五花八门㗎喇，嗰啲火腿又搞到又雕花又成咁样，我总之我係贵价嘢， ok 冇问题，又行一阵贵价嘢啦，嗰陣时去到90年代尾㗎喇，鱼润就出嚟啦，当然鱼润嘅出嚟亦都係好多古仔讲啦，咁今日冇时间就唔讲㗎喇，鱼润就走出嚟啦，鱼润嗰陣时都係做火腿肠嘅，做火腿同埋肠，但衰咗，因为竞争太大，所以今日嘅启示二就系话，喺一个咁大竞争嘅市场，而呢个竞争亦都系进入咗第二、第三个次元嘅时候咧，个 evolution 嘅时候咧，你再冲入去咧，你必死无疑。 嗯， 所以鱼润就要兜翻另一个圈去走，就系，是，做冷冻肉啦。 Okay. 因为嗰阵时个冷冻肉嘅市场系备受忽视嘅，嗰阵时个中国嗰个猪肉市场基本上得两种，第一种就系高温猪，第二种就系生猪，冇，冷冻猪嘅。因为嗰阵时中国嘅超级市场亦都冷冻猪一定喺超级市场卖噶啦，嗰阵时中国嘅超级市场都仲系好简陋嘅，嗰啲超级市场系污糟到直头你唔会当系一个超级市场噶啦，吓，啊，咁但系嗰阵时亦都去到90年代尾嘅时候咧，亦都系好多啦，譬如系华联啊、联华啊，呢啲系北方里面嘅超级市场啊，万京客隆啊嗰啲咁嘅嘢已经走出嚟啦，所以佢就睇中呢一样嘢咧，定立咗一个南海策略，就系做冷冻猪，就做冷冻猪，吓，咁啊成功，非常成功，吓，啊，将一嚿猪切头切尾，吓，啊，猪耳切出嚟，猪头切出嚟。猪柳斩出嚟，猪扒啪啪啪，剁剁剁剁剁，跟住一包包 pack 好晒，一隻猪就咁样一包包拎出去超市卖，而个孖展系好高嘅， 系， 即系假设你买一头猪翻嚟汤， 嗯， 你一头猪买一头猪嘅话咧，你嗰阵时大概个孖展大概系10%嘅啫， 嗯， 10%嘅啫，因为你在街市唔贵得咁啊，啲湿街市咧 wet market 你唔贵得10%，但系如果你将佢切包到靓靓，整个保鲜纸。打个巴曲落去，打个 label 落去嘅话咧，你将嗰几廿盒嘅切咗出嚟嘅猪，如果你将佢再变翻成一只猪，砌砌埋埋，变翻一只猪嘅话咧，你个孖展50%-60%。所以你又知道呢个咁嘅工艺系可以将个孖展提高40%-50%，系好大嘅一门生意，就系鱼润做咗呢门生意出嚟。咁当然之后有好多关于鱼润嗰个即系 valuation 嘅问题啦，即系包括佢点样去 sources 嗰个猪嘅来源啦，吓，因为你做冷冻猪咧，又有个半径圈嘅所谓嘅圆周圈嘅， 系 吓，因为你冷冻猪你有一个好大嘅冷链嘅logistic 嘅物流，吓，你唔可以 擺咗喺背囊裏面就咁行。 係。你有。會壞㗎嘛。 你有貨車啊去運㗎嘛。咁嗰陣時大概係200公里嘅啫呢個呢個半徑圈。咁所以如果你話魚潤你去做全國化嘅話呢佢係要個全國 expansion 好大嘅。跟住有發覺即係大家知道就係話魚潤就係受到啲豬肉嗰啲質素嘅問題啦有水煮豬肉啊咁樣啦又有啲死豬肉啊有啲唔知乜叉click click豬肉啊咁樣。咁所以佢就搞到而家咁樣嘅股價。 Okay. 咁因為呢個牽涉個股價問題我呢個節目就唔會講啦。 係啦。 咁最就 skip 返轉頭囉啦。南海策略就話俾你聽呢當一個市場當一個市場已經係進行咗幾個 evolution 之後呢你已經係冇位攝入去㗎啦。你唯有就係從其他地方攝入去搵一個南海出嚟俾你遊嘅啫。OK。嗱調返轉頭啦魚潤就成功咗嘅。做冷凍市場成功咗。調返轉頭啦就講返商會啦。商會嗰陣時商會黃中黃贏咗一陣。咁但跟住就好多呢啲咩高級豬肉走咗出嚟嘛。啲腸仔呀火腿走咗出嚟嘛。其他人都在做緊。跟住商會亦都冇咩好搞啦。亦都唔識諗咩方法啦。魚潤又走咗出嚟做冷凍豬佢又唔想跟魚潤去做因為驚輸俾魚潤因為佢唔可以輸因為佢係老牌品牌佢唔輸得但佢魚潤實在做得太好啦嗰陣時候佢唔敢輸咁所以呢個嘅白白痴痴嘅商會呢就行錯咗一步佢都係做食物一類但係做咗其他食物包括公仔麵啊其他咁嘅嘢逼即即係嗰啲杯麵嗰啲嘅嘢一入去個杯麵市場即死啦康師傅嗰陣時候你唔會夠佢打㗎康師傅好勁抽㗎大佬就死咗啦好彩就商會呢嗰陣時候應該2004年呢就上咗 A 股啫所以你話即係話俾你聽無論你個品牌即係啱啱配合返頭先講惠康百佳一樣無論你個品牌過往幾大幾細幾出色贏咗幾多場仗都好只要喺嗰個 consumer behavior 改變咗你唔可以調配到自己搵到個所謂嘅南海策略嘅話呢你都死嘅。正如剛才我講亞信屋打呢場仗係未必會輸但係當然係好難會贏就係咁嘅意思啦。 OK, 喂今日時間差唔多了專。 有冇 overrun 啊冇 overrun 喎。 overrun 少少啦。 少少唔計數啊。 咁啊、okay. 差唔多囉。 好 下個禮拜見。 下個禮拜睇下講咩啦。 好啦拜拜。 千呼万唤 ,2013 震撼回归猎奇王禅飞奶夜王辛比由二月中起一年十个星期同大家走入22世纪万花筒 Stage 2 Regazine 友情联播